FM 九九九，你耳边的城市韵律之声。

给你我的堕落，给你我隐藏的脆弱，告诉我你还爱我。 了解我。

少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足够了。至少我们总还有人能快乐，这样就已经够了。 哭了，才发现自己真的